好，好，我们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叫我们能够珍惜这段时间，忠实的使用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好叫我们使用恩典就恩上加恩。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这个时间思想，之前延续我们之前所思想罪的来源，今天我们开始思想罪的深言。愿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是这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其实它还蛮长的，我们可能需要用三次，这是前面的三分之一部分。所以第一章就是讲到罪的来源，第二章就讨论，OK， 我们承认有罪这个事实，我们也承认罪的来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奥秘。之所以是奥秘，因为上帝并没有完全告诉我们，他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接下来第二章就当然就讨论，那有罪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们当初犯罪跟我们会有切身的关系？罪是如何从他们影响到我们？ OK， 所以这个段落开始讨论这个，其实也是讨论，也是在第一段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还没有直接讲到譬如原罪是什么和那个原罪是如何传染。我们先用传染这个字好了，到亚当和后裔的后代身上，包括我们。所以今天的如果你看它其中的小主题，其实是在讨论关乎神学上会说人论的议题。到底什么是人？上帝创造人起初是什么样子？ OK 好，今天的一些要点和问题，其中有其中我有引用巴文克的一段话，在他的改革中系统神学里面提到的，作者 Mark Jones 也有引用巴文克在这段话里面的另外一段话，但是我觉得这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我觉得在你们教义上面那个最前面的不见得是我们如此看待人，看待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先从这里看好了。谁帮我们念一次？好，好， 人及完整真实意义上的人，就是而且必然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自己的后裔，透过圣灵与他相交。因此在堕落之前，人也是整个神圣三位一体的居所，是圣灵最辉煌的殿堂。 OK， 所以如果这个是巴文克一个非常浓缩定义人及真真实实完整的什么是人这个意义，你们刚读到这个，你会有什么？也许之前你没有想过的，就是这段话里面，巴文克对人的定义，或他对人的预设，人应该怎么样？或者你觉得他讲的不对的，你不竟然同意的。还是 所以亚当犯罪之后圣灵又离开他了，居所。一开始有吹一口气在他的里面。那后来就赐给他的灵，但是圣灵还是与他同在犯罪之后。 好，这是也许会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先不要讲犯罪，这个是在讲 这个是在讲犯罪前还犯罪后？ 犯罪前。 还是或者与其用犯罪前和犯罪后的这个范畴，我们用上帝创造人起初的心意，还是我们实际落入的景象？应该是讲上帝创造人最初的心意，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设，我们都同意他人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自己的后裔。OK， 透过圣灵与上帝相交。也就是说，巴文克在这里面的人论，人应该是怎么样？就是人天生具有，或上帝创造人就具有，也应该透过圣灵与他相交的本能或者能力。OK， 如果人即是人在真实和完整的意义上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透过圣灵与上帝相交，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一个真实且完整的人。OK， 所以这个是至少我们目前先注意这一点。他说，在堕落之前，人也是整个三位一体的居所，是圣灵最辉煌的殿堂。所以，乾隆刚所提到的，那这意思，堕落之后就不再是如此。圣灵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了人，人不再拥有圣灵的内住。好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先注意这一点，然后我们就看那个看 Mark Jones 的文章，他先用魔戒电影，我没有看过魔戒电影，所以我 I don't know， 你们看过也许比较熟悉这段情节。他在这边这边要凸显的是，这边有两个人，有两种不同的神学。如果你要归纳出来，你会怎么说他们的神学？应用在原罪的教义上，有一个好像我是不熟悉情节，有一个他这魔戒可能是一种I don't know， 有超能的 ，right？ 那其中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很软弱，会受到这个影响。那另外一个人似乎是认为没有关系，魔戒是魔戒，但是你是有能力可以对抗他的影响的，是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是不是这样子 ？OK。然后他马克琼斯说，其中有一个人的神学，如果我们应用在原罪的教义上，他是很有见解的，很符合圣经的启示。另外一个，他的神学如果应用在原罪的教义上就很离谱。所以哪一个人的神学比较离谱？是离谱的。对不起，你讲那个，他那个是代表他是说什么？ 他说你为什么畏惧往事？你是埃西铎的继承人。 OK， 就这个。OK。所以他是拒绝说这个会对你一定有影响，对不对 ？OK， yeah。所以原罪也是啊，我真的希望台湾的许多讲道人可以改掉那种从一讲到开始就说有一部电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恶习。那我不知道马克琼斯他讲到通常没有这个恶习吧？不过他现在就用这个。OK， 好，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圣经的神学是我们都应该承认也畏惧吧，在某种程度上畏惧罪、原罪对我们每一个人造成的影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原罪的影响。这个在我们上一堂课程关于同性恋的议题上面，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个事。对，OK， 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世界上只有应该好只有三个人吧，曾经经历过不需要对付罪，不需要面对罪的影响，就是犯罪前的亚当和夏娃，以及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全然不知罪，全然无罪的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这段话也不见得真的是这样子，就耶稣基督而言，我看我翻译的是不是正确。哦，也许我这个翻译的并不是很精准。马克琼斯原文他也可以翻译成只有这三个人才拥有，才明白到底什么是从来不需要面对罪，从来没有罪的那种回忆吧，这样子 OK， 这是比较精准。那这样子 yeah OK。然后接下来下一段他说，传道书里面传道者讲七章二十九节，上帝创造人原是正直的，我们就注意这个，但上帝创造人原是正直的，这是指亚当和夏娃。OK， 上帝创造人一切都是甚好。OK，而且他们是充满了福乐、安舒和爱的受造物，一无欠缺，没有欠缺，不欠缺吃的东西，不欠缺用的东西，不欠缺上帝与他们同在，不欠缺他们与上帝、他们造物主的团契。哎，而且他在这边讲说，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神。这个当然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女人对话，耶稣跟她对话的，说上帝是个灵，所以人要中文翻译是要靠心，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可以这样子翻译，但是这不是最恰当最好的翻译，而且我认为在华人的处境之中时常造成误解。马克琼斯在他的著作里面，这边他的原文那个灵他是用大写的 S， 所以是特别要读者注意，这边特别首先针对是要倚靠圣灵，那如果你倚靠圣灵必然也有你的心灵，对不对？但首要是倚靠圣灵和真理，不是人自己的诚实，乃是上帝的真理。 Aletheia 可以翻译成真理或诚实，但应该翻译成真理。所以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圣灵和按照上帝的真理敬拜上帝。Okay? 他们认识上帝，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罗马书第二章那边有讲到，甚至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有心中有一个律叫他们认识是非。那亚当夏娃更是如此。所以并不是说他们需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已经有上帝的话语，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 上帝创造他们，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原来是正直的，是没有罪的，这之前我们有讨论。但我们如今则是自从堕落之后则是弯曲的、破碎的或者扭损的。Okay，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ay。 接下来这一段也是关于人论，就是人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人，人是有灵魂的肉体。Okay。 所以肉体不只是一个臭皮囊，是你是人你就有肉体，这就是为何来世复活的身体是这么的重要，今天讲到也会有提到这一点。那如果人要活出，可是他是有灵魂的肉体，上帝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活的灵。 有生命的灵，有生命的人吧，也可以翻译成那样子。创世纪二章第七节。所以如果人要活出人该活出的样式，就应该是有属灵的生命。哎，有属灵的生命就是他需要与上帝交通。对，接下来这一段开始，他开始引用改革中的先贤和清教徒，他们 Thomas Goodwin， 他肯定说圣灵在亚当的心中帮助他使用所领受的恩典，带出恩典，使其运行，激励亚当按照所赐给他的生命原则而活。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先预设这真的是如此，就是亚当是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那我们可以区分亚当在堕落之前所拥有的圣灵，和我们如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说，我们的殿也是圣灵的殿， right？ 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我们拥有圣灵和亚当堕落前拥有圣灵有什么差别？这边有讲 ，Mark Jones。我们是指谁？我说的我们，是指所有的亚当的后裔吗？对，谁被赐予圣灵？谁被赐予基督的灵？所有亚当的后裔吗？谁？就是基督徒嘛，蒙恩得救的人嘛，有基督的灵，属于基督的，被赐予，有圣灵浇灌在他身上，只有基督徒。OK， 好，那我们基督徒拥有圣灵和亚当犯罪前拥有圣灵有什么差别？亚当拥有圣灵，但是他就像谢总刚刚讲，或者巴文克这、最前面一段经文，他有可能也最后也真的实际失去了圣灵的内在同在拥有。但是我们本来是无份于圣灵的人，用这样讲，但是因为上帝拯救我们，凭着恩典借着信心，圣灵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有确据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去。这个跟之前讲到的人的四个光景就有关系，是平行的概念。所以我们处的光景是是什么？我们现在处的光景是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但是可以不犯罪，之所以可以不犯罪，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亚当的光景是还没有犯罪，犯罪前，但是却可能犯罪，他也确实会犯罪。所以亚当他没有这边所讲。就是圣灵会常住在他身上的应许，但是我们有，因为我们最终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最终的光景是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会带我们进入最终得荣耀，不犯罪也不能犯罪的。亚当当初没有这个应许。 OK，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如果我不知道， 如果这一段刚提到那个是我们也可以连接基督为我代 求，可以相关的概念，我们之所以兼人，有这个兼人的恩赐，或者兼人从上帝的角度看保守我们保守到底的恩赐，是因为什么？不是一个抽象发生的事，是因为基督 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就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Yeah, OK, good, 很好，把这概念连接在一起，你就更具体的，你就不是只是抽象的哦，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就更具体的看到。Yeah, OK, 如果你要理解这个概念，那你应该有更细腻的、更具体的、更符合圣经的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在空气中发生的，不是 osmosis,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上帝儿子不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如今仍然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 OK, 好，因此圣灵不会离开我们。 Yeah, 可以连在一起，我觉得。翻过来教材的第二页，这边是八文课论到圣灵的，其实是在他那本改革中系统神学第二册里面同一个段落的另外一段话。OK, 他在这边讲的是圣灵是所有受造生命的创造者，尤其是人类信仰伦理生命的创始者，一个具有上帝形象的真实，具有上帝形象的真人，没有圣灵的内住是一刻也不可能存在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的内住，他在某种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程度上，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真人。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讨论。改革中的神学家会划分巴文克，他有另外一个段落很清楚的划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说，不信耶稣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不是真实的人吗？如果我们这样讲，你当然会说这很荒谬 right? 但是在人论，在神学上的另外一个层面，你的确可以这么说。他在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就上帝原来创造我们的本意和目的，我们真的是残缺不完整，你可以说失落上帝形象的人。那我们可以再经济想什么意思是失落上帝形象，那失落上帝形象还算是人吗？所以我改革中神学家会有广义的失去上帝形象和窄义失去上帝形象概念，但我们今天好像也会讨论到这一段。巴文克还有另外一段讲到关于圣灵的内住，他说亚当和夏娃有上帝所赐予的圣洁知识和公义 right?这是上帝创造人就赋予人的，你可以说这是律法写在他的心上等等，他没有罪，但是他也不应该觉得他就此可以卷起自己的袖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做工讨上帝喜悦，这大约是他的用词。他仍然需要依靠圣灵才能够发挥他的上帝所赐给他赋予他的本性好了、okay. 这跟 Goodwin 所讲的前面那个段落，需要依靠圣灵才能够使用上帝赐给他的恩典。这边又其实这边有很多很多神学议题值得讨论。你注意改革中的先贤他们使用恩典这个字用在什么身上，谁的身上？这里目前讨论的亚当是堕落前还堕落后？这里所讨论的亚当是堕落前的亚当还是堕落后的亚当？啊？譬如说 Goodwin 他说在亚当心中辅助他使用所领受的恩典，在其恩典必须激励亚当按照所赐予他的生命原则而活。这个是讲堕落前还是堕落后？堕落前。我要在这边指出来，就是说改革中神学家并不回避使用恩典这个字眼在还未堕落的亚当身上。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习惯的，因为我们通常以为恩典只应用在救赎的处境之下，只在罪人的身上才算是恩典。其实这也多多少凸显有一种那种以为人如果没有犯罪的话，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卷起袖子来讨上帝喜悦，但这不是正统改革中人论的理解。 OK， 上帝创造人，人的本性就是要这么讲好了，人的本性就是要倚靠恩典，借着圣灵倚靠恩典与上帝团契。所以就此来说，恩典不只是关乎救赎，恩典是任何一切人，上帝不欠人但是赐予人的东西。上帝不欠人圣灵，上帝不欠人公义圣洁和知识。 OK， 上帝可以要求人你们自己摸索去寻找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何为上帝，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子。上帝把律法刻在人的心上，圣洁公义和知识放在他的形象之中，然后赐给人。所以就是来说，改革中的神学家不会回避使用恩典在犯罪前的亚当身上。Okay.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那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如果他真真实实的在完整的意义上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他就需要什么？依靠圣灵。所以你看得出来吗？你看得出来这个你必须有一个好的人论，你必须有个好的人论，你才有一个好的基督论。如果你认为基督道成肉身取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性，那好，就他们不会说不是真实，不是像我们一样受造的人性，赋予圣，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他需要圣灵。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但是约翰欧文说，亚当和基督都确实被赋予恩典，亚当和基督都需要圣灵，因为这个段落是约翰欧文自己的文字。他说灵魂本性的能力，他的心智意志和情操必然是圣洁无罪而且没有污染的，这是讲没有犯罪的亚当和不知罪的基督。就算是如此，若是没有圣灵的话，这样子的有理性的受造物仍然没有能力向上帝而活或为上帝而活。Okay. 就基督耶稣完整的人性来说更是如此。 OK， 也就是说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取了一个完美无罪的人性。 OK， 但是就算如此，若这个人性没有圣灵在其中工作，他也没有办法顺服上帝，为上帝活，向上帝而活。所以除了有这个灵性本性没有受到污染的心智意志和情操，还需要额外添加 super added， 这是改革中神学家用这个字，我特别提出来，因为这个字眼有的时候出现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字眼，尤其是改革中对人的理解和天主教对人的理解。 OK， 我们先看到，但是约翰欧文在这里用这个字，额外添加赋予本性所禀赋的恩典，就是额外添加什么呢？我们灵魂本性能力之恩典。这句话，这是我应该在前面那个刮胡里面写一个译注，这是我加上去，这是因为我猜也许很多人不太了解约翰欧文到底在讲什么，包括编辑。人本性就是要受额外添加的恩典，你仔细想这句话的意思， 上帝创造人的本性，而本性就是设计的，要领受额外添加给他的恩典，才能够活出上帝创造人该有的样式或者目的。所以这个恩典是在人的本性之外， supernatural 超本性或超自然的，还是在人自然的本性之内？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恩典，人领受的恩典到底是在是 natural 还是 supernatural？ 我们应该说是都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上帝创造人，如果就是我们好像是一个可以，我们是一个领受恩典，我们本来就是需要依靠圣灵领受恩典活出上帝形象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恩典，我们就没有圣灵，没有这个约翰文讲额外添加的恩典，我们根本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没有活出上帝形象。所以就此来说，你可以说恩典是好像是 embedded， 是就是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但是这也是额外添加的，需要透过圣灵，需要透过与圣灵相交，而且是可能失去圣灵，可能失去这个恩典。就此来说，它是在外，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改革中的对神学上一个有争议性的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 natural 和 grace 恩典和本性之间的关系。粗糙的来说，罗马天主教会认为人的圣洁公义和知识，我们会说这是上帝创造人本来就是人的形象的一部分，他们会认为那个不是人的形象的一部分，那是额外添加 super added 的恩赐 donum super addedum。 OK， 我们则会认为，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我们也认知那个是恩赐 donum 礼物，但是那不是额外添加的恩赐，那是人本性里面上帝赐给人的。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用另外一个字眼 concretum， 与创造一起的，在创造时就赋予人的恩赐，是恩赐，但是也是在人的本性之中。这个就是你们的教材前面有一个拉丁文的比较，这个对人本性不同的理解，会对你可以想象的，会对救恩和人如何理解上帝儿子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有很深刻的影响。简单的来说，如果人的堕落，我们会说失去上帝的赐给人的知识、公义和圣洁。按照罗马天主教来讲，那这个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知识、公义和圣洁是额外添加给人性的人的，那失去这个人是怎么样？落入什么样的光景？因为我们讲只不过就是回到基本盘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回到基本盘的人仍然是有自己的能力，然后上帝会看你努力，自己努力的程度，是的，也会给你恩典，神人合作，然后再帮助你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我们会说什么？如果你失去，那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赋予你本性就应该有的圣洁、公义和知识，你其实是，你不只是回到基本盘，你根本就是在某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失去上帝的形象。所以要恢复这上帝的形象， 不是提升到你一个更高的层次，而是修补或者恢复上帝本来就创造人应该有的样式。I don't know， 在这里是不是讨论太多？你们还跟得住吗？了解，跟不住。OK， 没关系，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但是这个是对人论、人本性上认知的不同，会，也许我举例举的方式不是很好，会对我们如何理解救恩有很深刻的影响。上帝成就的救恩到底成就了什么 ？OK， 好。好，失去神的形象，失去上帝的形象，最使人失去这个超自然的礼物。OK， 这边是用超自然 supernatural， 就是圣灵的同在。OK， 也玷污了神的形象，我们就成了拜偶像的人。OK， 所以 Stephen Charnock 会说，其实每一个罪追根究底就是偶像崇拜。OK， 或者崇拜撒旦、哎因为失去上帝的形象，不再有圣灵的内住，没有上帝的圣洁公义和知识，我们就无法献给上帝他配得的敬拜和敬畏，就是实际上的无神论者、okay? 或者偶像崇拜者。所以亚当的一个罪在一瞬间完全的玷污了我们，我们就是人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所有的能力都受到影响。然后他引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是穿上新人，这新人是什么？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公义或仁义和圣洁。然后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里面，是我们是按照主的形象造的，那形象有上帝的知识，所以公义、圣洁和知识这三个。OK， 这段到目前为止 OK 吗？失去上帝形象。接下来的一个段落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必定死。这不只是关乎肉体的死亡，也是灵魂的死亡。OK， 这灵魂的死亡，我觉得我们时常觉得死亡就是一了百了，消失存在。死亡是这样子吗？不是 ，right？ 所以如果你要，粗糙点来说，人的死亡是什么？是你不再存在吗？并不是。人的死亡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身体和灵魂分开，就是死亡。OK。那在这里讲的神发出必定死的警戒，不只是关乎这个身体和灵魂本来应该是在一起的有灵魂的肉体，却分开。人死亡就是这样，这是肉体的死亡。但是人的灵魂，好了，人的理性的灵魂也全然受到罪的影响，无法为上帝而活。而用保罗的字眼，就是活在，不是活在生命之中，是活在罪犯和过恶之中。而最终的结局就是死，就是永远的与上帝隔离，永远活在不是与他的团契，而是在他的震怒之下。不是就没有上帝哦，不是就撇弃上帝，反而是活在他的审判之下。嗯，以至于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到真正的美善。他这边讲到一个，就是罪完全败坏了我们，但这不表示我们坏到我们可以坏的程度，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每一个层面都受到罪的影响，我们的情操，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自由意识，甚至我们的身体都受到罪的腐败，罪的影响。但是上帝仍然有恩典运作在我们身上，以至于限制我们，没有叫我们坏到那最坏的程度。但是那个罪的影响力是全面性的。OK， 然而接下来他在讲这边失去上帝的形象，我们需要做一些分辨。我们不能说失去上帝的形象就好像是一种完全的丧失，好像人就不再是人，变成 像牲畜一样，不是这样子。人仍然是人，堕落的人仍然是人， right？ 所以在某种程度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所以神学家就会切分于在广义上我们仍然是人，我们仍然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在窄义上我们确实失落了上帝的形象，特别是公义、圣洁和知识。 OK， 所以譬如说创世纪第九章那个不可杀人的禁令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人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当然是指堕落之后的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不可杀人，不可取人的生命，不可流人的血。 OK， 雅各 也用同样的概念，你要看守自己的，你不要咒诅人，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因此你不能一方面又咒诅人，一方面又赞美，创造人的上帝，对，是同样的意思。OK， 最后一个段落，上帝本来应该是亚当的最高目的。他人生的最终目的，最终的目标，有份于上帝，荣耀上帝，敬拜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和所有的人，所有的他的后裔，犯罪的人，都在上帝以外为自己设定另外的目标，不管那目标是什么。在我们的本性中，如今堕落的本性里面，我们出生没有天生的美善，我们是反而具有全面的邪恶的倾向。虽然你不竟然会全然因为上帝的恩典限制你全然发挥你犯罪的潜能，我们是失明了，我们活在黑暗之中，我们就没有办法按照本分爱神，反而是天生仇恨上帝的人。有什么可以解释这样的敌意呢？这是下一个段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敌意呢？天生就是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人。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对不起，也许我刚刚讲的那个恩典和本性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一点讲太多了，但是其他的地方呢？所以我看一下教材上面几个要点和问题，我好像我们都有 cover 到，都有讨论到。OK， 好，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再次思想罪所带来的影响。主啊，但我们也确实有上帝赐予的圣灵与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坚忍到底，并且到最后可以成为一颗喜悦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恩待我们。等一下在主日当中的敬拜，我帮助我们更加的思想你赐予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